放我的爱情，跟着魔风脚印飞到哪里。这是最幸福的回忆，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金黄色满天，你离开身边，落日的风筝擦拭着我哭泣的双眼，单纯的笑脸，街上面包店，冰城与餐桌，你是心中最新的想念。 我唱着爱的歌曲，沿途有些恶风景，看着残酷的错愕，永远相信爱的美丽。我想反复流转给你，刻画我的爱情，跟着模糊脚印听到哪里。这是最幸福的悲剧，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我想反复流着泪滴，听着爱的声音，跟着你的脚印走到哪里。这是寂寞的回忆，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 小白兔穿上白纱裙变小公主，火辣辣顶呱呱，我是漂亮的虎妈，一心只想带着你们闯天下。猫妈妈是游戏侠，常常陪我们玩耍，有了她天空都开满鲜花。我爱我的家，有你有她，小小的屋檐下，叽叽喳喳，天大地也大，梦想也大，冒险动物森林一起出发，一路上烦恼你你妈妈，我们嘻嘻哈哈，这是属于我的童话。在我们的森林里，的家人都超级调皮，他们个个都有快乐的魔力。狮子老爷爱教书，麻雀嗷嗷咕咕咕，狐狸啾啾嘿嘿不靠谱。孔雀奶奶爱跳舞，牛爷爷眼睛圆咕咕，白天鹅的咕咕从来不服输。妈妈好辛苦，宝宝贴心的照顾，暖暖 风景变成诗与舞，昨天我多么羡慕，今天踏出这一步，感觉竟然像结束。 你说大故事的历历在目，还是爱情越来越不清楚， 以为自己不在乎，看着别人好幸福，爱你爱得太唐突。 那季节那专注，全都只是为了向我结束，再多也天空下不起来，像块无声的老蛙，关注的大桥塌下来，我也不离开，你的誓言说得太快， 你敢不敢走， 关注的大桥发片开，陪我在等待，爱情是最大的障碍， 欲言若是爱。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蜜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我以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维音响。 你把我看到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第一面，人就像是一次都软变，我属于你， 没有期限， 所有你说的不甜蜜，绝对自信，就像成都第一名，我的动能就是把你上天入地，如影随形不离，好吧就起不起，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 发热泪的惊喜， 只是他皮肤有温度，深沉的呼吸，十秒钟你看见他笑话第三就留下开始的你， 男朋友不乖 我念的就是你寂寞，我陪你分析， 但是你那让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

前，无论东西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从此爱你，我们就只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我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流金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Devoción, no lo son。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L2 新选的单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拉着我短暂的爱。喧嚣的站台， 岁月，我是吴桐。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歌，来自李玟，收录在了她的国语大碟《滴答恋爱》当中的《美丽笨女人》，由吴旭文作词，发行于1998年的1月12号。话说，笨女人是最美丽的吗？美丽的李玟用 funk 说唱的音乐风格，再加上一点点的 blues 真实的乐器伴奏，听完一点都不笨，而且呢，既美丽又聪明。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

叫天涯，飞天还叫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 回忆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这个是飞天还叫天涯，飞天还叫天涯。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飞天还叫天涯，飞天还叫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明天明天这个是飞天还叫天涯，飞天还叫天涯。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 继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邰正宵的《我不配》，这是一首轻摇滚风格的作品，带着自省味道的前面的情歌。邰正宵将被爱情折磨的男人心态演绎得恰当而真实，邰正宵将歌曲当中的情绪的张力完美的表现，让听者也是十分过瘾。 我们背靠背，却无言以对，走不到完美，从来都不曾后退，而期待总被疼痛粉碎，在无尽黑夜潮起孤独滋味。我不配，就连给你的爱都不配，该怎么赎我的罪？你想要的幸福也许只有他能给，我的爱只会是负累。我不配，就连给你安慰都不配，我咽下自己的泪，终于明白你是

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要来一段好时光，走过那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遇见幸福要来一段好时光，走过那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未来的愿望，拥抱你的手像太阳，遇见幸福要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遇见幸福要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未来的愿望，拥抱你的手像太阳， 伤了几个

三一零三三。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橘红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谎，因为很柔软的地方。小孩子拿着碗，懵懵懂懂的长，学会化妆，学会逞强，躲不完的迷藏。当一晚对一晚，相爱却总不在场，留留的时光在模仿你身上，每遇上已经散场，躲不住的时光。小孩子妄想玩，白马在跑马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船上。心又依然在唱，有多少的好友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罗志祥的《爱不单行》。前几天跟朋友在聊天，聊到了《跑男》还有《极限挑战》这两档节目，我认为哪个更好看？有人说是《极限挑战》，而我认为《极限挑战》最能够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罗志祥这个活宝了。在生活当中，他竟然是一个贱人，当然了，也很符合他身为一个狮子座的个性和本性。 找不到人说心里的寂寞，找不到人懂怕黑的折磨，找不到命中注定在一起的那个人。很多人都像我一个人过生活，爱只有简单比

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艾迪。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往往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Bazán, no lo son。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行驶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为什么不说出来？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regretted it. Anybody want me, you can tell them what I said it.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ever get it. And only told you baby ever since it's been a dream. I got you when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Hear what I tell you, I'm the girl for you. So you better start a face. You could give me some love, you only go with friendly face.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giving me some love. Can't begin to touch for you harder than the other. It's time for you to me 什么不走过来？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敢说 爱。欢迎将频率锁定在 FM103.3 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 BAD 是由三位平均21岁的男生团体组成的，三个人是因为在美国洛杉矶参加歌唱比赛而结缘，因为理想相同而私下很谈得来，所以呢就有了一个组团的念头。1998年的春天开始了他们的合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想醉》。 下着雨的街，飘下相思意，想起有些梦无法实现，对你的想念沾满心田，我想醉。你是否依然只喝那滋味？说味道很像爱的感觉，是你请打翻爱的帽子，我想醉。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点燃回忆，一夜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已无法收回。 小城里爱听的古典乐，离奇的旋律让你好美。你请打翻爱的帽子，我想醉， 我想醉。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点燃回忆，一夜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已无法收回。 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的傻气，我的泪，点燃回忆，一个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Oh no， 爱你是罪，我造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的傻气，我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你无法收回。 庾澄庆，他有着他全能的音乐才华，玩翻唱，玩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曲风广泛，精通各样的乐器，舞台魅力也特别多，所以呢，他有音乐顽童的美誉。而顽童呢，就作为一个狮子座的来说呢，是很符合他们的个性当中的一个特点。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情黑皮书》，教会你们如何去爱。 经历了幸福早，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笑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爱情黑皮书，人人听得到，终身不免疫，结局不知道。如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生命颠倒，就是不能少。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要对他好，怕他不明了。男人的幸福有时放很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像猫。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长，两个人刚好。不怕再次太难，终究会遇到。不要太急太快，爱要有情调。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虽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虽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长，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

2013年郭敬明的系列电影《小时代》第一部上映以来，主题曲《时间煮雨》就陷入了抄袭疑云，而真正抄袭的对象呢，就是蔡淳佳的这首《等一个晴天》，而这首歌它就是蔡淳佳的一首翻唱作品。来听到这首《等一个晴天》。 阳光照，风筝断了线，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我轻易地牵起了那年的秋天。阳光中我住于里面，你给我风筝和蓝天。那是我忘了将幸福握紧一点，感谢你最后的相约。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小指》，明天见，拜拜。 抱着你一头发研究味，潮汐不停的身体，我的胸不自觉已浸湿，是谁又伤痛了你？肿着你白根的红眼睛，你要我勾勾小指，